就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，天空将逐渐转晴，气温明显回升。今天下午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2度左右，光照充足，大气透明度还不错，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。由于昼夜温差加大，早晚体感差距明显，要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着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9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这个李春可不是朱元璋那姐夫，这是同名。你看胡子还满嘴胡说八道，把他给糊弄住了。他实心实意的相信老胡，又认为这人要会掐诀念咒，这得多大能耐，这要到了我的徐州，不就成了我的保障了啊？将来推倒大元朝，我当皇上也不费劲呢、所以说他一直跟着老胡，今天也是诚心实意的约请。法官爷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您赏不赏脸。 那你说吧，什么事？ 是这么回事，我呀也是小小的徐州王，手下有5万军队，打仗的将官呢也有几百名，不过我觉着我手下一没有大帅，二没有军师，特别是像您这种人更没有了。我打算问问，如果您无处投奔，能不能屈尊大驾跟我到徐州去，在我手下当一名元帅，您看看怎么样，能不能赏脸。您说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吧，这李春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老胡呢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话，我他娘连饭门都没了，还有人请我啊？不行，就这么跟他去了，露出马脚来了，干脆涨涨价。想到这，胡的还把草包肚子一舔，我李春呐、你未曾说话，你好好合计合计，你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？是，我哪句话说的不对？你说你哪句？我你真是大言不惭呢、你！哦，把我请去，在你手下当个大帅，我说你手下那大帅算个屁！算了，看在你这人一点知识都没有，就当放个屁就得了，赶紧给我滚了回去。这李春呢还特别贱，不但不生气，满面陪笑。胡法官，我说错了，我领罪，我领罪。这么办吧，胡法官，我也不知道给您一个什么官好了，只要您跟我上徐州，那么条件您提， 我凡是能做到的我都答应。你说元帅不行，你想当什么？胡大海一想，我哪有功跟他瞎扯呀，干脆要一个刻薄的条件，他也答应不了，就分开就得了。老胡是拿他开玩笑。李春呢，你真心想请我，是真心实意，这还假得了吗？要是真心，我要提出来，你可别驳我，我不驳，反正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。那别的官我都不当，你把我请到徐州啊，最好给你当太上皇，你乐意不？ 太我。 李春一听，你骂人够苦的，我比你岁数都大，没事我找个爹来啊。 对， 他刚一咧嘴，胡大海一拨了脑袋，怎么样，我就知道你不是诚心，你要诚心就封我太上皇又能怎么的呢？哎，叫什么有什么关系，我帮着你安兵治国，将来帮着你打天下，你说哪头合算？我知道你这种人成不了气候，算了，费这点唾沫星子有什么用？再见了。老胡拨马就走。这李春站在那一琢磨，可也是，太上皇就太上皇呗，我就嘴头上吃点亏呗，我找这么个爹也不算吃亏，他那么大能耐全给我拿出来换来江山，这还是值个的。哎呦，胡法官您先别走，我合计合计啊。胡大海一听还有门啊，你合计什么？和咱一言为定，您就算我的太上皇。老胡说，说不行，那得有实际的事儿。再看李春，把帽子正了一正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在胡大海面前倒身下拜。 哎，爹爹在上，孩儿给爹爹磕头。 把个胡大海乐的，心说话什么贱人都有啊，这种人乐意捡个爹。但是人家都磕了头了，老胡再想不干也不行了。胡大海又一想，反正我也没地方去，跟他上徐州就上徐州吧，过个三天五日打听我们失散那些弟兄，等我哥哥兄弟有了下落，我再离开徐州不迟。胡大海也就答应了，把嘴一撇，孩儿免离平身， 多谢爹爹， 跟孩儿回徐州吧，掏钱带路。你说李春这脑子有多大，城门都过不去，在这一路上孝顺胡大海，真像孝子一样。这一天就回到徐州，李春先命手下人给监国的太子叫李德送的信儿，让文武百官都出城迎接，说太上皇来了。这李德也纳闷，心说我爹这状元不知夺了没夺了，怎么把个爹给捡来了，我怎么没事找个爷爷干什么呢？不敢抗旨啊，率着文武百官接出来，先给李春施礼。李春一介绍，啊，这是你爷爷，过去磕头。李德没有办法给胡大海磕头，告叫好听的吧。文武百官也磕了头，胡大海毫不客气，鼻子刺一扇，免礼。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徐州的王宫，先给找了个院子让胡大海住在这儿。老胡提出条件，哎，李春呐，咱说清楚啊，我是清真贵教的人，吃东西可跟你们在一起不行。哎，我知道，另外给您请厨师， 连盘子再碗，凡是炊具这套东西都换的新的。老胡就在这住下了。这李春背后把儿子百官都找来，把这个道理跟大家一讲，说你别看我捡那个爹，这人会法术，会六字真言，一旦有个马高凳短把他搬出来，咱不就平安无事吗？这算什么亏儿？大伙一听也有道理，好吧。从此以后老胡就住在这儿了。李春又拨出不少银子来，给老胡修了一座太上皇的王府，就在王宫的后面，拨了100名仆人侍奉老胡。胡子还长这么大个子，没想过这种福气呀。哎呦，街上一呼，街下摆诺，使奴换被，吃的山珍海味，你说穿的绫罗绸缎，一天还要吃点营养的东西，胡大凯可输了心了。别看说条件这么好，老胡心里头暗自叫苦啊。胡大凯一算计这日子，离开良乡县3-4个月了，也不知道弟兄是死是活，活着的流落何方，我们弟兄何日才能相聚呀？哎，想到这他就长吁短叹。几个月过去之后，胡大海待不住了，背着手在王宫里头来回直溜，有人就把这个事儿报告给李春。李春一听，怎么太上皇觉着烦闷，赶紧带着礼物进宫问安。爹爹，您怎么了？李春啊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这个人呢，好动不好静，你真叫我在屋里享福啊，我还想不了了。我觉着心中十分烦闷，打算出去溜达溜达。哎，李春想说什么？溜达可不行，你要跑了怎么办呢？将来我这出车上哪找你去？哎，爹爹，您这么办吧，要觉着烦闷的话，让你小孙孙李德陪着你行为打猎，您看怎么样？ 不，那种活我是最烦不过了。李春，你要真是个孝子，你给我找点活干的，站着我这身子省着我烦闷。这您是一国的太上皇，您干什么活？ 你这有升堂问案的地方没有？你封我个知县得了，没事处理处理民事啊，打官司告状的，他们一哭一闹我倒开开心，比在这王宫强多了。 爹爹，这哪像话呀，您是太上皇金枝玉叶，怎么能当知县？ 有意思，有没有缺吧？要有你就把我派去，那怕什么的，我是太上皇兼知县，我乐意干就干，不乐意干我再回来享福呗。 哎，爹爹，攒起来孩儿生殿处理果证，我听吏部跟我说了，还真有个缺，沛县缺少个县令。对，爹爹你要乐意去，莫不如就上沛县暂时署理县事，您觉着高兴您再回来。 哎，妥了，既然沛县有缺，明天我就走马上任。这胡大海是太上皇兼知县的。第二天，李春派的3000军队，老胡换好了官衣， 骑着战马赶奔沛县上任。小小的沛县全洪阳洞了，说太上皇跑这来当知县来了，哎，这是千古奇闻呢。老胡跟小孩一样，头一天到了接了任，第二天就吩咐把放告牌贴出去，看看有没有打官司告状的。不管歇官告吏，不管你是什么官司，只要你有理，我就给做主。胡子还想的倒挺好，打算借用这个机会开开心，谁知道放告牌贴出去之后，一晃十天，连一个打官司的都没有。老胡觉着纳闷，呀，这块怎么回事？老百姓没有纠纷，我就当个太平知县，要这样我还不如夹包回去呢。到了十一天头上，胡子还照样升堂，仍然是没事。三班衙役在两旁站着，不住的打盹儿，他没事可干吗？老胡也觉着一阵困倦，一只手拄着桌子，在这闭目养神。哪知道快到中午了，突然就听见下面堂鼓响动，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不但鼓响，有一女人喊着：“冤呐，冤呐！”这女人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，把老胡在梦中惊醒。这是谁呀？不但老胡愣了，三班衙役全都愣了。老胡还高兴呢，来买卖了，哎，这回头回开张啊！把桌子一拍，来啊，把击鼓鸣冤之人带到堂上， 带到堂上，把海外人带下来。 时间不大，喊冤这个女人被带上来了。胡子海往下一看，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。什么原因？这女人可太吓人了，头上的头发全都披散开了，半面头发上全是鲜血，往脸上一瞅，脸是刷白刷白的，在左眼里边盯着颗簪子，就是女人别头发的簪子，半截在眼睛里头插着，半截露到外边，那鲜血把前夕也染红了。再看这个女人怀里头抱着一个两生日三岁大小的小孩，这个孩子不住的啼哭。这个女人摇摇晃晃来到大堂之上，跪倒身躯：“冤啊，冤啊！”女人也哭，孩子也哭。老胡就一皱眉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哎，不想当知县吧？来了，来了就得管事儿啊！这事儿我得问清楚。老胡想到这，把桌子一拍：“下跪这一女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有何冤屈？只管讲来。只要你说的有理，本太上皇一定给您做主，不要害怕，慢慢讲来。”这个女人闻听，往上叩头：“大老爷，我要告的这个人，您能治得了他们吗？”“ 哎，除了老天爷我治不了，除此之外没有管不了的。他是谁？”“ 他就是徐州的王爷李春，还有他的儿子叫李德。” 老胡心就一沉了，心说这李春呢， 我看出来不是好东西。那李德长得鹰鼻耀眼，也不是个好。我不出所料，他们不定干了什么坏事儿。真要抓住你们一招之错，我岂能容饶？老胡想到这，往下就问：这一女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姓冯，我叫冯莲花。 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 我丈夫在王宫里当御马夫，姓李，叫李玉。 哦，就是给李春养马那李玉吗？ 不错，正是他。 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把你被害的经过如实对我讲来。 这个女子就把自己受害的经过对着老胡演讲了一遍。 胡大海不听便罢，听完之后之气的三煞神暴跳五灵，豪气飞空啊！啊，把桌子一拍，咔吧一声，把桌子腿都震折了。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呢？哎，不光是胡大海生气，连两旁的三班衙役也都气坏了。原来喊冤这个女人，她的丈夫姓李，叫李玉，给徐州王李春呢当御马夫，哎，就是专门呢给伺弄马匹的。李春这小子，咱们说过，白衣起身，哎，当初是卖芝麻的出身。但不管他干什么的吧，这小子也是个酒色之徒，趁着天下混乱，他召集了一帮人，占据了徐州，封官封爵，在这块作威作福，这叫浑水摸鱼。他干的那些事儿，也不亚于元顺帝。这个李玉呢，既然给他当御马夫，两个人就经常往来。后来李玉娶了媳妇，就是喊冤这个女人。李春就听说李玉娶这个媳妇长得是貌美天仙，十分的俊俏，听着之后他就安了不良的心了。后来呢，因为八月十五进京夺状元，他把这茬就忘了。这一次回到徐州，闲暇无事，他心里一想，我又请了个太上皇胡德海，有了保障了，这回我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一天吃饱了没事儿，就该想闲事儿了。这就叫保暖生阴郁。说来也巧，这一天徐州王李春到了御马号前去看看，正赶上李玉在那块给他刷马。这匹马叫甘草黄啊，膘满肉肥。这李玉拿着马刷子刷刷的这刷呢，李春站在背后不住地点头。李玉啊，哟，王爷，行，你喂马喂的有功啊，啊，哈哈哈哈，早晚我必提拔你的官职。李玉呢，点头谢过，这人忠厚老实，不会花言巧语，闷着头照样刷马。这时候到了正当午时，可巧李玉的媳妇儿正来送赏饭，正好遇上李春，再想回避就来不及了。李春抬头一看，哟，